醉怒狂逍遥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在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知道为何又想起你的名字，不知道为何又谈起我的心事。水的镜子照着烦乱的心思，月光如水的镜子照着你的样子。不要在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我的手，不要让泪水残留。在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这段爱，不要让痛苦留下来。伤心的在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我的手，不要让泪水残留。不要再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不要再放开这段爱，不要让痛苦留下来。不要再伤心的海苦苦等待，我不应该。

说过，在现实或会间总遗忘，如仍旧情深，哪怕间歇性面对失望。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忙着和时间比赛，求你和我于出前细心一看，每一天风雨，每一片尘埃，也为你真挚的记载。人若然忘记了爱，忘掉如何去相爱，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，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。你是藏我心的挚爱，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。你是藏我心心眼泪擦不干净。

车就要开了，我就要走了，离别就要来了，话怎么说呢？眼看天气秋了，叶子在哭了，转身是背影了，你就进了往事了。这以后，以后的以后，可能再见不到你了。只是那时候，既不愿意承认这念头。于是你转身后，转身了以后，那背影颤抖，微微颤抖。 还是安排，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，感动一定会很快。等一分钟走进下个现在，让未来有惊喜意外。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。 世间的风景总是留